我这世界，或者你抱紧我。

已经崩溃的堡垒，埋怨和后悔，死了一生。 找到迷途的 梦想。阳光里他在院子中央晾晒着衣裳，在四季的风中他散着头发安慰着时光。南方姑娘，你是否爱上了北方？南方姑娘，你说今年你就要回到你的家乡。 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是谁？

边驼铃又响起，谁在远方呼唤啊，归去啊，归去，沙枣花香飘满天，归乡路在何方，一天一天又一天，驼铃声声呼唤，一年一年又一年，归乡路在何方？前留少不及你有原始的眉梢，那松土青冷是我被误解的曲调，甘愿是条鱼游离澎湃是江潮，纵然是月影退避天边拂晓，若等霜雪雨来到，换你御寒的袄，却无奈缘自蹊跷，有我身负寂寥，仿佛轮回里我曾寻找， 是人看破尘嚣，

音乐慢生活。 で包まれてたくて愛していたくて、 you

的城市，过着小日子，只怕越来越只有失没有情，只怕永远都会怀疑我走在何心，你却在何地。 站在哪个地方，我们目光不交错，你

回，你要的我都给，不管爱的真伪，不顾一切。是我沉浸在某种氛围，笑自己那么卑微，沉浮在你的美，以为爱有那么一点机会，败给回忆，败给了你，起手无悔，不由自己，是谁享受被爱虚荣的美丽，绑在爱情，让人着迷，当局者迷，有何关系？败仗的伤心，灭不了记忆，我输你赢。还不肯理会，得不到的总最美，是我太自以为，那天你会出现，我真以为

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白色蝴蝶静静地等待你出现，我带来满天晚霞和鸟儿轻声歌唱，想把你房间装饰的和我一样， 成卡带，一哭就 真的情怀，它碎成年代。 风尘痕迹都完，